说在这一版录音当中，费舍尔 Disco 作为弗里乔伊重点栽培的对象，在这次演出当中十分争气，特别是合唱前进入的男中音的影子选序调，他的气魄会使人为之一振，就是耳边所听到的。 Betreten Feuertrunken himmlische ein Heiligtum, eine zauberbinde Lieder, was die Mode streng getritt. Alle Menschen werden grün, und ein sanfter Flügelball.

流汗再脆弱。